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乃文的《静止》，这首歌呢是翻唱花儿乐队的作品。当时呢，花儿乐队有多首歌曲呢被港台地区的歌手所翻唱。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1996年郑钧的《第三只眼》专辑当中的《路漫漫》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是来自屈原离骚当中的名句，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表达的是创作者内心的迷惘和彷徨。 什么话都不要说，不知道我该怎么做，七岁的时候就明白了，哥哥给我上了第一课，记住没人会同情因为路漫漫其修远，我们将向下而战斗。路漫漫其修远，只有傻瓜才有仇。我战斗，我战斗，我为了什么战斗？我难受，我难受，我哎呦哎呦哎呦。我战斗，我战斗，我为了什么战斗？爱上了第一 来自郑钧的《路漫漫》，用嬉笑怒骂的状态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某一种对现实生活的不满。那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伊能静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流浪的小孩》。

好好过，我突然沉默，是因为我正在失措，我想要的生活。没什么牵挂，没什么好怕，没了暧昧过得更自在洒脱，不再和你拖拖拉拉，我世界应该更辽阔。每天在变化，没什么好怕，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很多，维持日子我爱一分钟，转头重新来过。没什么牵挂，没什么好怕，没了暧昧过得更自在洒脱，不再和你拖拖拉拉，我世界应该更辽阔。每天在变化，没什么好怕，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更多，为自己默哀一分钟，转头重新来过。 来自阿杜的《没什么好怕》，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，阿杜告诉外界，坦诚自己患上了抑郁症，所以呢，歌名呢特意跟这个抑郁症要对抗，叫做《没什么好怕》。继续下面来听到当年1988年黄小琥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的作词方面是来自伍思凯，这是伍思凯呢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创作歌曲，这歌的名字叫做《不只是朋友》。黄小琥当年凭借这首歌，凭借这张专辑呢，夺得了当时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。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，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，在你的眼里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眶的朋友，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，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，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，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。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假装。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。总是挥霍，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。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假装，